零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明君为我们诵读著名作家梁衡先生的散文作品《青山不老》。 青山不老，窗外是参天的杨柳，院子在山沟里，山上全是树，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船上，四周全是绿色的波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夜间闪着粼粼的波光。我知道这条山沟所处的大环境，这是中国的近西北，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尘暴，这一切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的盘踞之地。过去这里的风沙能够吹起，能够一直埋到城里面。县志里曾经记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2-3丈而坠。可就在如此险恶的地方，我对面的这个手端着一根旱烟袋的瘦小的老头，竟然创造了一片绿洲。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一排3间房，就剩下老者一个人了。老人每天早晨起来抓一把柴火煮饭，然后就带上干粮，扛起了铁锹走进了山沟，晚上回来吃过饭，抽一袋烟，然后睡觉。65岁的那一年，他组织了7位老汉开始治理这条山沟。现在已有5人离世了，他可敬的老伴儿与他风雨同舟了一生。有一天他栽树回来的时候，发现老伴儿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世了。现在这位老人已经81岁，他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也会爬不起来。他唯一的女儿3番5次地从城里回来接他出去去享清福，他不走。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屋后的青山就是生命的归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 1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以及远通桥行驶缓慢，队尾排队到了五方桥。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平房桥以东有事故，提醒后车小心避让。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一旁， 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预定的酒席被遗忘，新郎得知消息以后被气抽筋儿。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 这么喜庆的事情，结婚 啊！ 小曹生了一肚子气。 结婚生气，那就是因为有在上面闹事儿， 或者是开大玩笑。 哎，你们俩经历的这种不开心的婚礼挺多的呀。 不是不开心的， 这开心呐。 那怎么刚才说的？ 就是人家拿新人开心，结果新人不开心，大家伙很开心 啊。 也有说玩那过分游戏的，新娘急了或者新郎急了的都有可能。 不是你们说的这些可能性。 那什么呀？ 哎，还有新招呢，咱学习学习。 是这样的，小曹呢结婚去了。 哦， 结婚去了。 这说的就跟上超市买 个苹果。这结婚好像跟上班似的。 不是，应该说小曹准备结婚了 啊， 订了一个酒店。当天啊，一部分先到的亲戚他们已经富起来了。 不是啊，人一部分人先到就先富起来，这么来 的？先富的是那礼金 啊， 先富起来了。 我以为不富的就不早到。 我没说清楚啊。 哎， 不是，我是 你太容易起义了。 一部分亲戚朋友呢，做好了大红桌子、桌布，就看这桌啊 啊、 哦，上面怎么也没个压桌底呢？什么菜都没有， 你来 料也 没有，来太早了。 哦、 你来 对那不 现在什么状态？现在是布置现场， 因为我家远。 对， 换您几天没事了？ 要中途还要办点事儿，没带网兜。 老几位那就别着急啊，咱慢慢等，咱先聊着啊，连长。过一会儿呢，又陆陆续续的来了一批亲戚朋友， 嗯， 坐好了，怎么还没有上任何东西呢？ 因为还有一批陆陆续续没来的。 干嘛拉群众演员去了？一批一批的来， 这是早中晚三批。 可能是那个那一站下来人多呗。 就是这婚礼赶谁算谁，谁公交坐这就来参加一下。 这波亲戚都是坐公交来的，可能就这一站啊。 哦、 有一位说：“那不是我冒死问问。” 嚯，妈呀，这是。 哇，这本家这么横啊，问问就给枪毙了。 不是谁问人谁都尴尬吗？我要么顶这个、 哦、我以为谁先问谁死的。 我就想问问我们有饭吗？新郎说有有，准备了酒席。 后来呢，新郎的母亲呢就找到了这个酒店的负责人，一接洽确实是把酒席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哎呦，那这责任可严重了。 后来呢，新郎的母亲呢就把这个消息呢亲自转达给了新郎。 嘿， 新郎当时嘿 高兴， 就抽筋了， 抽筋了， 抽筋了， 晕倒了。 但是因为缺钙了，还是因为缺少什么离子了？ 缺少这酒席给气的。 不是，我这气的怎么能抽筋儿？我还不太理解。你说这运动完了，他抽筋儿，因为这个离子大量的流失， 对， 所以他就抽筋儿了、 哦。要喝那个就是 运动型饮料，对，电解质。对，哎，小花太专业了，补电解质， 就喝那个跟玻璃水那色似的蓝饮料。 你忘了你上回抽筋的时候我们怎么对付你的？ 给你 喝的这个玻璃水。 喝小电池吧。 你不是喝的玻璃水吗？ 谁喝玻璃水？ 玻璃水充服两颗纽扣电池。 你那嗡嗡嗡起来。 完，愣告诉说自己是小明，要学习， 把我当机器人了。 打击太大了，你有经受过那种精神强烈的打击吗？ 没有，没你们经受的多。 我也没有。 你有过、啊、小孩？ 我看电视剧里都那么演，谁要是就是五雷轰顶的时候啊， 那也晕过去了。 五雷轰顶也 因为电视剧不好演抽了， 这说明演技不行，演不了抽演能死。 抽你得半天，加多少盒饭呀、 啊？加盒饭抽啊。一盒抽一回是吧？ 动作明显就加快了， 那是撑的打嗝了吧。 所以这位新郎呢就很生气，气得送医院，大家就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后来呢说是双方在承办酒席的沟通方面没有做得很好、 对，一直就说都什么什么菜，没说是哪天。 现在是这样，就是新郎方呢说我们说了，我们6月份定了，但是酒店说那您要跟我们再次确定一下，提前您通知我们一下。然后新郎方说那应该是你提前跟我们再确定一下。 嗯，对， 如果双方都没有做这个再次确定，那么这个事 省事就是费事，谁也没搭谁的茬，最后把这酒席活生生耽误了。 酒店老板还说了，他们当时过来订酒席的时候自己开了个菜单，我们给他们了，让他们回去进行一个确认，说过几天呢拿这个菜单过来，我最后咱们再订好了算。结果呢我就认为经过这样的确定，这酒席才能算真的预定成功。可是呢他们也一直没把那菜单给我，我不知道是真的要预定，我也怕空忙一场，并且呢当时新郎他们那边来人的时候预定也没留下电话，我后来没法确认呢，所以造成这样的事情发生。 哦，这有道理，那没电话找谁去？ 但是毕竟新郎他抽了， 他补点电解质吧。 经过最后协商，酒楼以赔偿的方式一次性赔付新郎138000元，其中88000是赔偿酒席的损失费。 嚯，抽一回50000。 王大磊， 憋什么好心呢？ 找抽呢吧。 街坊们也说了，这个事儿啊，确实生活中碰见过。你看有一次我跟小柱 结婚的， 小林说的。街坊小林说，其实这种事并不罕见。你比方说，我跟小柱就碰到这么一回的事儿。那是上周二吧，小柱啊跟我说下周六咱俩一块儿买书去，我说行。我就把时间留出来了，但是呢小柱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几点出发，我就等着小柱跟我确定，我也没有问他。后来怎么样呢？小柱呢在那个书店等了我5天。 哦，说当天去，他愣在周末才想起来。 我不敢弄地方啊，这让人扑空了怎么办啊。 我小柱在书店里等了我5天。 啊，工作人员还纳闷，这位谁派来的？ 这个再次确认一下好不好？我倒没有什么关系。 你是没关系，你都是那5天我靠什么活过来的？ 玻璃水 要没有那点电解质 也抽过去了。 大雷也碰上过这事儿啊。交接工作的时候人家说，大雷下星期三那班你替我吧，好吧。大雷说应该差不多，我瞅瞅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结果呢到了那个周三， 俩人谁也没来。 哎，主任急了，火冒三丈，先把那小陈叫来，你跟我说怎么回事，我托给王大雷了，他说替我班。王大雷， 好家伙，主任得多恨我。 叫过来。 好家伙， 找人给你加过来。 我怎么觉得这有40大板等着我呢？ 你一来好，主任没咬着你。 主任变 嘎嘎去了，嘎嘎去了， 嘎嘎去了， 美话都说出来了。 哎呀，王大雷 怎么回事？哦，你冤枉，那人跟你说了以后你不能自己主动确认一下吗？确认很重要，知道吗？确认比手刃还重要呢。 手刃这是敌人。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男子跟团一日游，坐车近12个小时，旅行社赔偿50元。咱们到现场看看事情的经过。 我没迟到吧？ 您快点，您快点。 我还快？哎，不，我没迟到，你告诉我快点。走吧，咱们。 发车了啊！稍微抓紧点，抓紧，赶紧，赶紧。 我怎么又想坐公交呢？ 您二位是吧？ 啊，是我们俩人。 后边坐后呢？ 哎，为什么让后边不让前面坐？ 前面站上了啊，那个这留的座吧，后面坐，往后面坐。 还留的座，留给谁？ 好，大家招呼服啊。 我还是坐公交。下一站哪儿 了， 同志？ 景点啊。 啊，这就去景点了啊，这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洛阳龙潭大溪谷风景区。 您说清点行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龙潭的那个是石英砂石的地壳运动过程，通过流水的冲刷、风雨的侵蚀形成的。 我就听你一句废话。不是，咱到底说这景点怎么回事？您慢点说。 我们这个天山峡呢，以峡谷地貌、水体景观，就是风景地质遗迹为主要生态。 我们想听这个历史故事。 人文就是虎应一托，就是绝佳的去处。 您介绍文章呢？ 好，现在是睡眠时间。 睡眠时间，我头天穿有睡眠时间。 啊，因为咱们今天起的比较早啊，各位游客反映说呢，没有睡好觉。 谁反映？ 那么这段时间呢？ 睡觉那反映的。 说大家稍微安静一下，然后咱们进行一个集体的睡眠。 我头天集体睡眠呢。 应游客的要求，我们 谁要求了？ 大家醒一下。 哎呦喂，哥压着炸弹了 啊！这样呢，咱们在景区的路上啊， 还没有到了，到了，到了， 喂， 哼哼哼哼哼，哎，下 干嘛呢？ 没到啊！大家坐好，抓好扶稳， 抓好扶稳，我还站着呢，谁这么惨？ 坐好前座啊！好，车停一下，还没有到啊！大家不要动，不要动，好吗？ 为什么呀？ 咱们在新郑这里呢，要接30位旅客啊！ 哎， 耽搁一点点时间，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放心，放心，坐下，坐下，坐下。 谁说的？哎，没听说有这行程啊！不直接就是景点吗？ 往前坐， 你快坐呀！再来30人，但是连座都没有。 好，走，自己开车，走人，关门。 绝对是公交，这就是一导游，这是卖票的，就是一。 好，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景点。 有来， 今天呢要去的是洛阳龙潭大溪谷景区。 哎，这回清楚多了，往后说听着怎么样。清楚清楚说，您说给富好坏了， 那嘴上给扣碗了是怎么着？ 他给富的没音了。 我是总算石英砂营 又来了，这全是你去废话。又来了， 风雨侵蚀而行动呢？ 哎呀，行程怎么行程的我都不知道。 一些历史痕迹，地壳运动， 又来了，那 刮台风了似的。 哎呦，行一站重新念一遍。 刚才有几位游客呢向我们提出请求，说到了中午时间，希望能够午睡一下。 啊， 好， 咱早上睡到中午，这不管饭光要睡觉，一上人就让睡觉，那乌鲁乌突一完事儿，这导游没说词儿就给睡觉。我也不知道哪几位提出的， 没有办法，是个别游客。 哪个别给我瞪出来？ 来小燕，来小燕， 刚睡着啊！ 我们这刚呀，有点那个困意，这刚眯瞪着了。 到达目的地景区了啊！ 嗨，这都晚一个半钟头，中午了 啊！中午12点呢。 我没问题，表我有手机看得见，我就说晚了。 咱们去景区的路上稍微耽搁了一点时间， 一个半钟头。 好，那我们现在呢安排下行程，一会儿呢咱们到门口领了票以后呢，跟着我的小齐走到里面，咱们再各自组团玩，就解散玩了。那么咱们集合的时间，就是返程集合时间呢，还是定在下午的4点钟。 这不行， 其中加上吃饭时间啊，咱们下午4点钟。 哎，导游， 怎么呢？ 12点半到4点钟集合，一共3个半小时。 吃完了， 还没吃饭呢， 就剩俩钟头了。 对呀，这2钟头根本进不到里边那最好看的地方，就得往回翻。 主要是今天路上稍微耽搁了一下啊。 赖谁？没说有这行程啊。 堵车吗？赖堵车啊。 没堵车呀。 咱们就到景区这一段堵了，所以不关咱们的事儿啊，是景区这个管理各方面还是。 你别给人提意见，不接这3人呢。 有待提高，有待提高。 哎，这3人怎么回事？还有没醒的呢。 好，那下车了，咱们。都不愿意啊，都不愿意啊！ 没有这样的，您得给个说辞。 稍等一下啊，司机啊，您好听吗？啊，好，那我们经过跟司机的协商呢，现在决定延长半个小时。 才延长半个小时？ 再晚了就天黑了，大家玩不出来了。 什么玩？我们到死里头是怎么玩不出来？ 走吧。 那咱们就4点半准时返程。点啊，大家记好我们的车号。好，下车关门走了。 还是公交，有接下一趟的。4点了， 那还得往回翻呢。 走吧， 太阳正晒的时候。 哎呦， 一通垮走，也没怎么照相。 走啊， 车呢？ 不来了吗？上车。 导游呢？ 你还找一导游呢？就他 我得跟他，我得跟他提意见。导游， 啊、哦，您好。 别拿着话筒跟我说， 您拿着我们都听得见。您俩人交涉， 什么事儿啊？ 这个第一啊，回去能不能先送我们，再送那个新政那几个人？ 哎呦，不行，主要是咱们公司有安排，我就是个导游，我也得听公司的安排。公司说是先送新政的游客，那咱们只能先把他们放到这个。对， 放哪儿了就对， 不是你认为我听明白了是吗？ 就是服务区啊，新政服务区，把他们放下以后呢，咱们再继续上路。 不是你上路， 咱们这个已经啊违约了，按照咱们这说的这个12点钟之前就得到着，咱现在晚了一个半钟头，导致我们游览时间变短，你们得赔偿我们损失。 哎呦，我也就是个导游， 我是导游， 嗨，就一个半小时，您到哪儿不是睡呀、啊？ 我说了一个半小时要睡了吗？我一半小时要玩。 那您车上您好好休息休息不好吗？ 不好， 一天了， 不行，你浪费我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我生命。 哟，那我就是个导游，我也不能。 我没，你别老说这句行吗？ 那您跟旅行社联系呗。 好，我跟旅行社联。喂， 哎， 喂喂，慢点，喂，怎么打公交总公司去了你？喂， 嗯， 我给你们投诉啊！ 你 们今儿组织这个龙潭大峡谷一日游啊， 嗯， 没按规定时间把我们送到，晚了一个半小时，现在缩短了我们旅游的行程时间，我要投诉赔偿。 哎呀， 而且你们这司机还不同意把我们先送走，还要先送新政的人赔偿。 哎呦， 哎，别跟又说话，哎， 好，谢谢您对于我们的工作的支持理解。 谁支持你了？哎，你们有负责人没有？喂，喂， 我们这商量呢，您稍等啊。 你们商量就告诉我一下，你们一点事儿没有？我能是你们商量的吗？ 哎呦，您这么高兴呢，那我们一定商量好了，给您一个让您满意的答复。 我这是高兴，我气的。 喂， 我都睡着了，你慢点啊！ 我没让您睡觉。 我这，哎呦，我这好几十块电饭费没了。 您什么电饭费？旁边还有女的乐。 好几十块电话费，哎呦难受死我了。 您那个什么，我先问问您 啊， 您是哪天去玩去啊？ 今儿 去玩去，玩完了吗？ 玩完了 您投诉什么呀？ 多谢，就是因为玩完了，你们没按要求达到我们的这个协议，所以我才跟你投诉，缩短了我们的旅游时。你没听懂，你们商量什么呢？ 啊， 喂 哎哎哎哎哎！ 结果怎么样了？ 别着急啊，马上就闷出来了。 闷饭呢？哎， 那个什么 啊？ 哎，那这位顾客给您退票， 你就是我没听戏，我来是没买票， 给您补偿电影票。哎， 什么 电影？ 电影？ 哎， 我看什么电影？我要现金。 哎， 我 实在抱歉，因为这个关怀的角度，给您补电影票一张。 合着你们还仁义道德了啊！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希望您有机会有时间继续报名到我们这儿游览。谢谢。 别挂，我也上来找找。 这件事是个实事儿。郑州的靳先生本想和朋友们出门旅游放松一下，没想到啊，时间都给了大巴车。从出发到回家这一天，靳先生坐车将近12个小时，极差的旅行体验让靳先生十分的恼火。他希望旅行社能够全额退款，弥补这次糟糕的旅行。针对客户退全款的诉求，旅行社方面表示一切要按照合同来，如果旅行社违约了，那就按照约定补偿客户损失。旅行社在接到客户投诉之后，对这次行程进行核实后表示，行程质量没有问题，不算是违约，只是时间耽搁了，可以对靳先生进行补偿。 所以呢，当天晚上旅行社就提议给靳先生买2张电影票作为补偿，但靳先生呢没同意，要求全额退款。但经过公司领导的商讨，决定给靳先生二人每人赔偿50块钱，并向其道歉。 靳先生的遭遇，旅行社有没有违约？那么最近呢，记者采访了旅游质检的王先生说，像这种情况，首先要看双方有没有对时间的明确规定。如果合同写到了几点到景区，但是没有按时到，就属于违约。但是合同里一般不会有特别准确的时间。后来经过多次协商，靳先生和朋友接受了旅行社的道歉和每人50元的赔偿。街坊们都议论说，

赶着下半年过节聚会了，所以都备点，家里来个朋友，来盘鸡，来盘鸭，来一盘猪蹄配齐了，您拍个黄瓜，这不挺好一桌菜吗？ 像这种塑封的还真是它有一定的保质期的， 对、 啊、 保质期很长，而且您热着吃冷着吃都行，直接真空的时候您上锅蒸也可以，或者您说直接切凉菜您拌丝儿也可以，就是米饭拌着面条全可以吃 都行啊。另外呢，如果您电话是傍晚的话呢打不进去，您可以直接呢上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上面直接用微信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五只酱鸭，五只散养鸡熏成的熏鸡， 是的， 还有120克一袋四袋的酱猪蹄儿，你就到手了。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7到24度。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槽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凉。今天上午本市晴到多云，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接酒吧里，瞧你们一个一个脑袋，你们这颈椎还能用吗？ 我给你画画你看看啊，能呀、啊、 不能鼓， 你在配音 跟要变形似的， 脑袋掉脚面上了 像周飞这种经常弹琴练琴的老也低着脑袋，然后他唱歌也是， 我们现在已经扬着头了。 对呀、啊， 那你看不着底呀、啊？ 不看了都， 瞎弹。 再说他唱歌的时候，为了表现一种摇滚歌手神秘的气质， 现在我们也不那么神秘了，我们都是扬着头，生怕别人不认识我。 小花，你还打算说什么？没词儿了吧？ 你不就想说那些低头族吗？ 对呀、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这天天玩手机，跟你们老了可有关系？到时候你像你们俩这样的，说，哎， 嗯， 这么香。 什么？ 是不是？哎呀，炒栗子呢？想抬头看，哎呦，颈椎病让你们抬不起头来。哎呀，然后咔嗒咔嗒咔嗒咔嗒，高跟鞋过去。哎呀，这个 感觉应该是一米七几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模特， 是嘎噔嘎噔，我能听出来一米七几，还得是模特， 两个盲剑客， 我们是眼瞎是脖子换烟罩啊。 相对无言把泪垂，这头 我们怎么看见对方的呀？ 头又抬不起来呢，你说怎么就？ 年轻人干了多少缺德事儿？你看哪颈椎病是这样？ 我给你提醒一下，玩游戏的玩游戏。 小花，别光说我们 打牌， 你怎么办？ 我没有啊，我天天就做瑜伽，进行运动，游泳。 你留神到老了，你低不下头来，忙不下腰捡东西，还得求我们。哎，老哥哥，来来来，帮我把这帽子捡起来。 你倒会说呢，我捡是没问题， 我递不上去呀、啊，就没正常人是吧？ 夜夜思君不见君，低头玩手机。 我都那岁数还低头玩手机。 我跟你说，长沙有个小型的科技公司规定呢，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员工上厕所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 嗯，你那意思怕掉坑里是吧？ 不是，带手机到刷微博看朋友圈，一蹲就半个小时，那边好多活等着呢。这边这位就不到岗，你也不好说什么，就听到那旁边那个 等噔噔，等噔噔， 等噔噔，不是噔噔噔噔。 你们对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 噔噔噔噔。 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一会儿不看都怕落下。 能把你落下哪儿啊？ 哎， 你跟上什么呀？想， 所以说还是周飞这样的好，不用上班，自己说了算，想什么看什么看， 想什么上厕所什么上厕所。 但这还是有问题啊！你看广东有一个周小姐啊，跟你同姓的，说到那个海边栈道玩去了，低头看手机，看得太入迷了，结果一脚踏空，跌进海里，在海里不断的挣扎。 哇，没少喝，看来是。 周围人就赶紧是打电话报警，救上以后呢，他倒是安然无恙，可是呢， 手机坏了， 手机坏了，这个心里的心态也不好，就因为玩手机。 那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啊， 还不大问题呢，都玩到海里了。再接着说啊，德国就是为了那个防止低头族啊过马路的时候两边有汽车没看见，他们推出了一种地面的 LED 红灯，就是说你不用抬头看那个红绿灯，而低头就能看到。 那说明人家还是为低头的人这做好了服务了。 他们也说了，我们觉得呀，试图通过立法和惩罚性的法律行为阻止低头族未必有效。 对呀、啊、 我们只能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让城市变得安全。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德国可能可以，在咱们这儿红绿灯它未必好使啊。 特别现象不好排除啊，大部分情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你们还得自己多努力点啊，你不能都指着说咱们国家什么时候给你们地上安灯儿。你们现在就是少壮不努力，长大玩手机，春眠不觉晓，醒来玩手机，举头望明月，低头玩手机，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玩手机，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我在玩手机，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玩手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玩手机。现场为您报道广州省佛山市的一个事儿，爱情拉低人的智商，看来这位李小姐也确实陷入了其中。请看报道。回家喽。 确实拉低人的智商了。 对， 陈大飞，我下班了。 你下班了？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不要加班的太晚，这样对身体不好。 哦， 别太晚了。 行，知道了。 你听这个舞台腔， 赶紧走吧。 那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我休息。 这演员不要钱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嗯，有缘再相见。 老话剧这是。 那你照顾好自己，我们常联系。 这也没有快进倒都看到。 好的好的， 那我就回家了，我坐三路汽车。 不送不送。 我到家了，可真是奇怪，楼下的大门打不开。 啥呀狗这是 偷钥匙啊，这忘了就开了。 有人吗？有人吗？ 这叫喊两声啊。 没人，这 大段都是心理独白，这些 这怎么办呢？哎，我想起了他。 谁呀？ 大飞，打电话告诉他 赶紧打吧。哎，就这心理活动还了解这细致。 你的女神回不了家了，你的女神回不了家了， 陶醉的。 说不定他心一软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过夜。哦不， 哦 no， 我说小花能换个台吧。 不，我要看，我要看。虽然我很喜欢他， 哎呦， 先给他打个电话，万一他把我接回家， 明儿给电话洗洗换人。 铃铃铃铃铃，喂， 喂， 大飞吗？ 干啥？ 楼下大门打不开，你看看怎么办？ 你还会唱快板？ 让我心里好焦急呀、啊！ 你等别人吧。 你现在还在哪里呢？ 还在？ 我在单位呢。 你看，要是我回不了家，这么凉的天气我可能会感冒。 你想说什么？ 顺路我呢倒是去也没事儿。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你在那儿等着吧。 啊，他要过来接我回家了，我就要去他们家了。 喂，110吗？帮一个女士报个警。 帮一个女士报警？ 对，她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她进不去家了。 哦，在哪里？ 就在佛山吴英角村小区。 你等我定位找找。 4号楼3门大门口进不去了。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你的手机畅通啊。 好。 还没有来。到他们家我呢得跟他说。 您好。 我得单住一个屋。 您好。 得睡新被。 您好。 睡新被窝啊。 这位怎么了？你给推打120啊。精神精神还行。 同志您好。 哦， 我非常好。 您是不是进不去门了？ 哦 哦，那好啊，有一个男同志替您报警了啊。 嗯、 啊，说您进不去门。好、 啊、 现在我们就帮您解决啊。来来来来，给物业打电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呀、 啊、你还叫120吗？ 开了。 这不开了吗？您可以进去了啊。我们已经安全的把您送进来了。 开了。 啊开了。 开了。 叫医院的。 由于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场没有拍到视频，所以呢，刚才是用了几个群众演员，所以呢，请了几位演员复演了一遍。 除了那警察，这几位演太次了。 这个事情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山市的李小姐对男同事心仪已久，却苦于无法拉近双方关系。就在那一天，李小姐回家发现楼下大门无法打开，于是打电话告诉这名同事，称他被抢劫了，希望可以博取对方的关心。孰料这位男同事紧张之余，赶来的路上帮他报了警。当民警赶到的时候，骑虎难下的李小姐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编造被抢劫的过程。目前李小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3天。我一定会找出是谁报的案，破坏咱们俩的好事儿。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3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3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法治现场，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最近越秀警方接警，一个男子被打成了昏迷。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欧某和钟某俩人去吃饭，吃完了去夜宵，夜宵了还酒吧，最后却因为结账两个人争执起来。难道是都不愿意结吗？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嗯，我跟你说， 今天这得我请客，别客气啊，你们尽情吃喝，要什么最后算我的 啊，随便点啊， 是吗？随便点，你喜欢什么你就要啊。 哟，哥这样好吗？ 那有什么不好，你都叫我哥嘞，怎么都行。 那我不客气了。 你别客气，你喜欢哪个我给你喊服务员，那要什么你随便拿 啊，随便拿了都可以 啊，随便拿。 那我要一个这个1982年的这个酒吧，这个酒 好， 拉什么酒，这个 给他来一个拉，给他拉1982年的，给他拉开那， 谢谢哥， 给他拉开那北京啤酒。 哎，早就听，不是哥，不是，你看虚了，看虚了啊，哥，往这儿看， 哪个？ 顺着我手指头啊，往这儿 。哦，燕京啤酒， 上面。 那雪花啤酒啊， 这个酒哥我只听说过，都说这个年份产的酒特别的难得，而且这种酒吧葡萄是精选出来的，只有那个法国的那片才能叫这种酒。 行，给他弄那个干白，那长长的。 哥你坐下，哥你坐下吧，我自己来。 嗯，今天很高兴。 哥我想吃果盘，哥。 哎，我来给你要果盘。 哦， 炸果盘。 服务员， 替我让让。 先生你好， 服务员，给我来六个果盘， 替我让让。 你敢替他让让？ 你不是不给钱？ 哎，先生怕您吃不了。这个、 我有钱， 这么大一果盘， 我有钱，我有钱。 行， 不说话了吧？我有钱，上。 先生，对不起，果盘就不够了。 你们这买卖就要倒闭。 我今天人多呢， 还有几个？ 还有俩。 都上来。 哎。 俩果盘，妹妹吃啊！ 谢谢哥， 别 也别太多了，凉了以后回头拉肚子。 热果盘， 没有，这凉的话拉肚子不能吃太多。 哦、我听说凉了以后拉肚子。 哥，你现在喝多了，耳音有点不准。 是走肾。 哦，跳舞去喽！ 哦，跳舞去喽！ 跳 起来。脚底下的我，啊，别再跳跳起跳起了。 先生，这是一个 mix 混缩版的，开始是重音节、重鼓点的这种唱，啪啪，后面才是旋律。 你蒙我不懂是吧？蒙我没去吧？ 没有，先生。 你看我跳跳起跳起，我们家楼下我天天听。 不是刚才那个。 别说了， 怎么了？ 走了。咱换地儿买单。 买单，别我想，我来啊！买单， 您 不等我来，你来呢？ 我这卡刷， 您的生活又不富裕，我来， 说不富裕啊？不富裕， 我来， 我用这金卡不富裕， 哎， 我这里全是富裕。 服务员，不用拿卡啊！ 你别想，你带着款，你别这样， 块八毛的，不用，别拿卡，直接拿现金。 你拿 这一本去， 你不好下账。 你拿这一本去，不用， 你回家跟你媳妇儿没法交代。 不用下账， 有媳妇儿， 不用下账。 你跟你媳妇儿怎么交代？你别闹，我一人没事，我 你一个人，你六个孩子，你去那边去，留点钱给交奶买奶粉。 哪有那么些个呀？仨 服务员来 离了， 这一本 了， 这一本啊，购买单了吧？去吧，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来，先生，别 闭嘴， 你别动，他都是假钱，用我的。 服务员，这一单啊，这 别 你用他的，我把你这拆了。 你用他们这点了 啊？ 我现在就拆， 我现在就点。 先拿我们这儿的， 你点一块吗？你点， 你拆我瞧瞧。 别赌这气，我们这个 把我钱拿走。 好，你不把我钱拿走，我饶了他。 你让他饶去，你把我钱拿走。 我说饶就饶， 你饶啊！ 我说饶就饶。 你看看，你他钱已经没了，你上我 卡了。先生，您冷静点， 这一地啊，够买单了，我走了。哎，走， 你走，我让你走， 走， 走你。 哎， 你看看反应还这么慢， 我已经昏迷了。 哎，让这昏迷的结账，他刚才扔一地钱呢，够用的了，够用。我那卡还我吧。 您看这现场多么混乱，这两位看似像大款的呢，打的也是头破血流，满地找牙。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将25岁的钟某和22岁的欧某送医院抢救。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在当晚控制住了欧某，并进行了调查。据欧某供述，因结账时与钟某争抢买单，双方发生争执。 欧某认为钟某态度嚣张，于是呢对钟某进行了殴打。目前欧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警方刑拘，伤者钟某仍在医院救治，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听了太多因为不结账而打架的故事，这个抢着结账而打架的故事倒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如果没有那女的的话，估计又是因为不结账而打架了。 你大概想说因为女人而 对，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啊，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哎，跟我网上买那款一样啊，就跟人说，嘿，太巧了，我也买了一款这样的，一模一样。这快递一听啊，嗨，您别客气，这就是您的，车上装不下，我这只是穿一会儿。 王大磊啊，学了一阵书法，哎呀，是有模有样学的。那天呢，挥动毛笔，刷刷刷写下一行狂草啊，搁笔走人。大家一看，真不错，众人鼓掌叫好。刚走两步，有一位追上去，哎，王老师，王老师，问您一下，刚才您写的那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啊？王大磊一拍脑勺，你早不问，我现在也想不起那是什么字儿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月圆、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